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这首歌应该是在冬天来唱，冬天来听，但是在这8月底秋老虎的时候来聆听也不错，应该有凉爽的感觉。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在今天我要给你带来一组依然是美丽人生，人生的表现力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尤其进入了21世纪，扩大了人生的表现形式。人生可以表现乐器，可以表现自然的风雨声，可以表现各种声音的形式。这里是古典也流行。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I say you think we all sing the new song. I say you think the new song we all sing. I say you think we all sing the new song by. When I sing the one song to sing, I met a melody today. It didn't ask if it could stay. Now it even wants to share my bed. You know, at first it was okay, but as it never goes away, it drives me insane. I almost wish I were dead. I can't get the melody out of my head. I see you, we all. I would pay almost any price to get a good piece of advice. How to leave this parasite behind. You hear it once, you hear it twice. And like the snake in paradise, it gets you first and then it conquers all humankind. I can't get the melody out of my mind. I see you, we all. Somebody give me a gun or a knife. I can't get the melody out of my life. Every single one can sing. I sing you, sing we all sing the new song. I sing you, sing the new song we all sing. I sing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此刻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看到好朋友妮妮说了，说今天节目这开始恍然到了新年的感觉呀，还是在商店的橱窗前面。像每当听到这种阿卡贝拉的演唱方式，好像我们听到的最多的都是一些 Christmas 的歌曲，所以好像一听到他们就一下子到了年底的感觉。时间不要过得太快呀，还是只来感受音乐带来的氛围吧。这些音乐的感觉都有一种甜甜的，好像是节日的气氛。 听着这样的音乐，不得不感叹造物主有一些神秘的地方。为什么呢？声音是由振动产生，每样物体的振动它的音频不一样，有时候发出来的声音当然也不一样。就好比单簧管这样乐器，莫扎特对单簧管的喜爱是他气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第一次听到单簧管的声音是在他7岁的时候，听到曼海姆乐队的单簧管。当时作为音乐神宠，莫扎特在巡回演出，后来他在伦敦、在巴黎、在重返曼海姆的时候一再听到单簧管。单簧管引起的这样美感的声音，灵动的力度，彩虹般的音色的幅度，从近乎小号般灿烂的高音到最低的音区，还有那种浓厚的音色，使得莫扎特着迷，我相信也使我们着迷。而一位作曲家的精妙在于，他把这样的乐器的美感完全的挖掘出来，以他所体会的美感带给大家。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莫扎特赫赫有名的 A 大调单簧管。每次你听到它会想到什么？想到电影《走出非洲》吗？也要感叹电影这样综合艺术，使得我们所不了解的古典音乐越来越普及。这里也看到了好朋友妮妮说的，她说今天的音乐都让人有季节交替的感叹呀。是啊，季节交替的感慨，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也总是感慨万千。没有办法，感性的人就是这样。而且今天我说了我们来听人声，那你肯定想，哎，人声怎么听到了器乐还听到了单簧管？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莫扎特的人声啊。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但是单簧管木管乐器奏出来的声音也像人声一样的美妙。再来听听人声演唱的莫扎特吧。 感叹这个人生的表现力呢，在这里每样乐器的感觉都不同。接下来再听一首我也常给大家带来的音乐，先来听音乐的部分，一会儿我们再来听人生的表达。如此美丽的音乐，都会想到时光的流逝。刚才我们听到的音乐来自于那一首《女王秘史》。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time enough for life to unfold all the precious thingsLove has in store. We have all the love in the world. If that's all we have, you will find we need nothing more. Every step of the wayFind us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only love. Armstrong 演唱，那是爵士史上永远不朽的传奇。他有他特有浓厚的磁性的唱腔，独树一帜的演奏方式、音乐风格，还有标志性的笑颜，就像是狂风，就像是夏日的微风，让我们在心中永远着充满着温暖。而 John Barry 的音乐永远是有另外一种特色，略微的伤感，就像是季节更替了，好像我们真的很缅怀逝去的时光。有的朋友说真希望夏天慢点过去，这个夏天其实挺难熬，温度挺高也很闷热，但是我们想挽回的也是过去的时光啊。 When I call her on the telephone and I tell her that I'm all alone, by the time I count from one to four, I hear her on my door near the evening when the sun goes down and there ain't nobody else around. She kisses me and she holds me tight, tells me baby everything is alright. The twine, yes or no?And I tell her that I'm all alone. By the time I count from one to four, I hear her knocking at my door. Living in it when the sun goes down, and there ain't nobody else around. She kisses me and she holds me tight, oh so tight, and tells me baby everything is alright. That's why I know, oh I know, hallelujah, I just love her so. That's why I tell you that I know, oh I know.So, well, can you hear me? Oh, hallelujah, I just love her so. Oh, oh, oh, hallelujah, I just love her so. Ba-ba-da, ba-ba-da, yeah.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很有那种怀旧的色彩。音乐真的很玄妙，而且我们都是爱音乐的人。大家既然可以从这些人声中听出季节更替的感觉，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主办的阅读北京首都市民阅读系列文化活动即日起启动其重头戏北京市诵读大赛，号召市民读经典名篇和原创美文。活动由首都图书馆、各区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承办，分为初赛、决赛和展演三个部分。市民可以通过各区图书馆报名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阅读北京小程序，随时随地的录制和上传自己的诵读作品。比赛围绕改革成就未来、诵读放飞梦想主题，设置进步、收获、发展、创新、开放五个关键词。市民可以个人身份参与，也可以组成3到6人的集体组参赛。诵读作品的时长在3到5分钟。为了鼓励原创，大赛还增设了原创美文作品奖，鼓励市民撰写并诵读自己创作的短文。初赛持续至9月26号，决赛将于12月举办。进入决赛的选手都将获得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一卡通 VIP 读者卡，并有机会成为2019年北京市诵读大赛领读者，参与北京电视台节目录制，讲述自己的故事，分享美文佳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Così come un attimo, mentre tutto va oltre i limiti della mia fantasia, tu che eri mia, voli e brividi, grandi sogni che forse realizzai, a che servono se tu non sei qui, qui con me, anche se ho sbagliato. La mano e darti l'anima, resta qui, resta qui, tu che sei mia, un attimo e noi valeremo là, dove tutto è paradiso se noi saremo là, soli ma insieme. Io ritornerò, credimi, l'uomo che hai amato. rallentare il tempo che non passerà. 这首歌怎样诠释都那么美好，好像音乐中在讲什么是同一片蓝天下，就好像来世愿做一棵树长在那绿体山坡上，等待着这样的歌声在身边，就好像是阳光雨露的灌溉。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今天继续为你带来美丽人生。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 Andrea Bocelli， 选自他的一张专辑《托斯卡纳的天空下》。什么是浅吟低唱？还有最后，即使他的气息不够，带出来的颤音也是如此的感人。会飞的老马说了，人声是最美的声音，特别是很喜欢合唱。雪迪说了，音乐拉近了乐友们和老师的距离。依依说了，很有些怀旧的感觉，今天也不是怎么了，好像播什么都有这种感觉，越美的声音就越有那种忧郁的感觉，真的是人生难得几回闻。 的好啊。巴哈的季节杀到咏叹调，当然有不同的版本，也有人声的演唱。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器乐的原版的这首季节杀到咏叹调，是八号为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第二乐章的主题而创作的，充满着诗意的旋律美。其实我觉得如果换在东西方音乐的融合和文化上，这首曲子还有很多的禅意呢。但是我接下来带来的不是巴哈的季羡商的咏叹调的声乐版，而是带来的是跨越150年的相遇。这是巴哈的十二平均律当中的前奏赋格第一部分 C 大调前奏曲，而古诺在150年后根据巴哈的旋律写了圣母颂。是不是感受到了人生的美妙了？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他，海里温斯特纳的演唱。 人生就是这样，带给我们如此的美好，纯净的美声。海里维斯纳刚才的那首叫做《波卡安娜》，而在今天人生的最后，我为你带来的就是人生表现的《宝莱罗舞曲》。要知道这首作品创作于90年前，1928年，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最后一部舞曲作品，也是他舞蹈方面的一部最优秀的作品，同时也是20世纪法国交响音乐的一部杰作。在原作当中所感受到的管弦乐队的音乐乐器，像有中音萨克斯、高音萨克斯、短笛、圆号、风琴、钢片琴、双簧管、英国管、单簧管，最重要的还是节奏小金鼓。而这首曲子要用人声来表现，可见要有多少丰富的层次呢？来欣赏吧。在自传中曾写道，这是一首慢速度的舞曲，它的旋律和声与节奏始终如一，用小军鼓的节奏接连不断地加以强调。要知道乐器一连打10几分钟，因为这首曲子的一般长度是11分钟，都可能会节奏不稳，何况要人声唱来不断的这样的节奏，真的是难点突出。而这里我们演唱的这个组合是来自 Swing Singer 他们来演唱的。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接下来我快进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听到他们的尾声部分 Swing Singer。